大家好，我是 VAE， 这是我即将发表的首张独创专辑自定义里面的一首推荐曲目，词曲编曲都是我自己，希望这首歌曲能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带给大家一种温暖的感觉。 天空好像下雨，我好想住你隔壁，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，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